健康地球人，刘婉芬健康法师。 好啦，咁啊喺上个礼拜开始咧，咁啊显通法师咧就开始讲呢个法句经啦。咁我觉得我同阿法师讲，我话好成功啊！上个礼拜点解咧？我哋冇争任何嘅债啊，赢咗嗰句偈。今个礼拜我就开咗新嘅偈落， 系啦系啦， 真系太好。系咁啊，当然喺直播室里边啊，每个星期六喺呢个时间吓，你礼拜重温嘅话咧，就系我哋重温嘅时段啦。咁啊，都会有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显通法师。上个星期开始，我哋就讲法句经，法句经头上个礼拜咧，法师就话咧系真理嘅句子， 系啦。这个是佛陀为我们讲出来的真理的句子。我觉得佛陀之所巴闭的就是他讲一些真理出 来。 真理就是宇宙之间的真理。你喜不喜欢那些东西都是这样。地先是地心吸力，你掟嚿波上去一定会跌回来。你的心，上次的礼拜讲你的心是污染，你做些污染的东西你一定痛苦。你的心清净，你做啲清淨嘅嘢，你個心你一定係安樂。 但有時我哋係咪唔知道自己心被污染㗎？其實法師， 喂呀，咁當然係唔知啦。 唔知啊， 好多時即係 不知不覺跌咗入個陷阱裏面，其實我哋係唔知 道。係啊，即係我哋即係眾生沉迷就係最可憐嘅，就係你唔知道你做緊一啲嘢，你係錯嘅，而你將來會更痛苦嘅。我哋學咗佛好多時就係、是、好有一樣嘢好痛苦，就係、是、你識得啲親戚朋友或者你啲好關心嘅人，你見佢做緊一啲嘢咧，你知道佢咁樣做落去咧，佢將來一定係好慘。但佢唔聽你講，咁你只係眼碌碌咁睇住佢，唉，真係。到时将来他真的苦了，但你又你在那段时候你都要去帮他。 但我有时觉得你这番说话我是听过无数这么多的人讲过的，即是见住他好像家长都一样，见住啲细路，其实他明知他死定了。但他怎样讲都没用的，到最后呢就等他跌低了，跟住他才再行埋去扶他起身。如果你现在扶他，他会觉得你很麻烦。 是啊。 所以都是不可以拔苗助长的。如果你整个意思都背后就是他自己要经历，他苦够了，他就会知道找个方法离开个地方。 是啊，即是苦救呢句说话其实好像很残忍。即是你点啊，人哋话你剛才你上个礼拜你话啊，咁我又唔得，我又唔肯走出嚟，我已经喺嗰度困过，我点算啊，咁苦啊点啊。苦救你就会醒。 苦救你会醒。 就是、所以佛陀讲四圣体第一句就是苦应知。你知苦，知道世间嘅危险，世间可以撞板。咁你知道呢样嘢啦，啊真系要醒啲啦！我真系原来知道，原来神世间系可以搞错，而系更多个痛苦。咁你嗰阵时候就会小心啦。好似成日你哋，我听你哋啲新城电台，佢次次都话噶嘛，你买乜乜乜乜咩买咩嗱，呢啲嘢有风险噶，你吓你自己明白了解啊，唔系你唔好制啊咁。咁即系意思话埋俾你听。咁人世间就冇人话俾你听，喂，做人都有风险噶，你小心啲啊，唔系冚崩头好痛噶咁。咁而家就系佛陀一开始话，喂，人世间系有流动噶，佢唔系日日都好天噶，会落雨翻风噶，有时仲打风添噶，你要顾住啊，你间屋起实净啲啊，你自己嘅心培养好啲啊，唔好乱嚟啊咁。咁呢个咪就系话俾你听。做人是要醒啲咯，系嘛？ 同埋应该系好留意自己啦，好留意自己的心，点解会用咁嘅方法去谂嘢？点解用做出啲咁嘅事？如果你唔知道嘅话咧，你就会好容易慢慢慢慢不知不觉间越行越远咯，越嚟越辛苦啦咁样。 系啦，我哋好多时就用咗好多时间照顾自己嘅身体啦，照顾自己嘅仪容啦，咁又要搵金钱啦。但我哋好多时忘记咗，原来我哋嘅心系同样重要嘅。如果唔系个心，仲更加可能更重要。 系咁啊！今个礼拜咧，我哋嗱上个礼拜我哋好成功啦，话讲完嗰个偈就讲完啦。咁今个礼拜继续吓呢一个嘅法句经里边咧，其实咧而家啊法师介绍咧就系一个叫商品嘅商品意思，一箱一箱一 pair 一 pair 嘅一啲嘅偈吓拍卖嘅。咁今个礼拜第讲呢一个咧叫。彼骂我打我，即系呢啲喺佛经里边咧，成日讲嗰啲字咧，得几个字，其实好似好多意思咁样。你嚟啊，法师。 好啊，佢就彼骂我打我，败我劫夺我。即系佢意思有个 quote 住嘅。如果有人话彼嗰个人闹我，话嗰个人打我，话嗰个人攞咗我啲嘢，我劫咗我啲嘢啦， 攞咗我啲，抢咗啲， 抢咗我啲嘢。佢跟住话，若人怀此念。怨恨不能息。起码我打我败我劫断我，若人舍此念，怨恨自平息。即系个意思啦。如果一个人，我妈对我唔住， 我阿爸又对我唔住，佢两个嘢都对我唔住，两个喺度嗌交，搞到离婚，等我做咗呢一个咁嘅孤儿仔，最衰我阿爸阿妈。咁呢个点啊？或者啊，佢我细个嘅时候俾阿边个边个虾，或者我又冇书读，你睇我隔篱嗰个点样点样，你总唔知啊边个又对我唔住。啊！我哋而家啊，边个国家以前又咁，点样样对我又点？咁你总唔知噶，若人怀此念，如果你嘅心时常都系咁样谂啊，你内心嗰份嘅怨恨啊、愤怒啊，系冇办法平息嘅。咁个意思就嗱、是，呢度嗰个意思就好明显嘅就系、是，你所谂嘅嘢。对你的情绪是有关键性的影响。咁如果你觉得有一个念头不断喺度咁重复，佢呃咗我，佢应承咗我噶嘛？ 喂，佢对我唔住， 对我唔住。我细神咩？我应承咗我噶嘛？但系点解佢可以呃我？嗱，譬如两个情侣，好恩爱，但系有一日个男嘅要求个女。嗱，你应承我啦，你唔好以后唔好做呢样嘢啦，咁吓，咁真系个女，好好，我唔做啦，唔做啦。咁后来个女就做咗，个男就扯晒火，咁跟住就话：哎呀，我唔爱你，你呃我，或者你系咪呃我？系，冇啦，即系 分手啦， 走啦，分手啦，咁。 但我好嬲佢，因为我觉得我真心真意中意佢，同埋我一路都系为佢，所有嘢都系为佢而建设嘅。 系啊， 但系点解佢要呃我嘅？讲完讲咗叫佢唔好咁做，点解佢仲要咁样做咧？点解一架搭四船嘅咧？ 冇搞咁复杂，简单啲嘅嘢， 再简单啲， 简单啲啊！可能就叫你做一啲啊，叫你 再简单啲添， 叫你以后唔好着啲咁短嘅裙啫吓。咁你就系着啲咁短嘅裙，咁就嬲。 但 系 好少会分手嘅，着得太短嘅裙。 即系咁嘅意思啦，即系有啲嘢，总言之，你应承咗某。但那些东西可以重要可以不重要，但你就因为一样东西你就坚持坚执了那样东 西， 你就跟着个路在那里，他骗了我，他对我不住，他骗了我，他对我不住， 我是好朋友，为什么你都要这样对我呢？ 是 的，为什么你不是用回做朋友我对你的态度你对我这 样？但你硬是放不放过他，你不放过他他就没有，他对你他认错什么，我就是不放过你。很多时这些情况在哪里呢？你最亲最爱的人那些人就是妈以前刮了我爸，他有什么理由刮我啊？我都记得我阿妈刮咗我爸，咁当然有啲阿妈刮得多嗰啲就冇事，但我阿妈刮得几花嗰啲就实记得噶嘛，你明唔明？阿妈冇理由刮我噶，我都唔系好曳啫咁。但你就系记住佢噶，咁你如果你成日记住呢啲嘢，你就将呢你谂嘅嘢咧就越嚟越发得大，越嚟越巨型嗰、那个。你就根本上就成个嘢咧就唔见，即系你其他嗰啲好嘅嘢就唔见。 你头先讲，我谂我哋有时都会听到啲听众讲就系，佢好嬲佢爸爸妈妈好偏心咯，净系锡阿大咯，我系做细嘅，永远都唔会得到爱啦。 嗱，有时系事实嚟嘅， 真系偏心， 真系偏心嘅，或者阿大或者阿姨啊，锡阿姨或者锡阿大，但系锡阿姨唔好理噶啦，但系。你如果将呢样嘢成个 focus 喺度，成日专注喺度，你阿爸就系唔专心，对阿爸就系偏心，阿爸阿妈就系唔爱我。你将呢句嘢等同咗，你跟住摆咗喺个脑里边，跟住你喺个开咗录音机，成日喺度 loop， 成日喺度 loop， 成日喺度 loop。咁你一同阿爸阿妈嘅关系永远冇办法好。 系。 咁所以佛陀话就系、是，起码我打我叫断我，若人舍此念。咁你话呢个念头，我阿爸即系对阿家姐好啲，或者对阿妹好啲咁。但其实对我都好唔错嘅，即系好多嘢都好好。咁虽然佢对家姐好啲啦，由佢啦。咁即系佢咪即系咁啊，家姐咪 即系得人心都欲做，可有啲偏偏地真系好难讲噶咯。 咁咪偏偏地咪偏偏地咯，世界上唔可以偏偏地嘅咩？系咪？即系树林里边。 但我觉得佢仔女嚟嘅，点解可以偏偏地啊？ 咁你咪继续嬲咯，你中意咪嬲落去咯。 好辛苦啊，咁样。 好辛苦，同埋你冇办法去幸福。即系。我唔系话嗰个人啱唔啱？ 系，我好明白你讲。 即系阿爸阿妈偏心，你喺公道嚟讲系唔啱。但系你要佢公道，你先至开心，你就冇得开心咯。 因为佢做唔到啦，佢始终都系做唔到。 佢 或者佢已经唔喺度添啦。 系啦，仲惨就系佢唔喺度。 系，所以头先我觉得咧，法师喺度讲嘅时候咧，你俾咗个自由我哋。 你可以嬲噶，其实都你真系，如果你觉得最需要嬲嘅，你点样讲，你唔会因为你讲唔好嬲啦，而佢会唔嬲。但系嬲到最后就系你有冇得到幸福？呢个系真系好重要啊！ 系你想唔想啊？我咁啦，佛陀都系两句啊嘛，系咪？你想唔想将你嘅怨恨平息啊？ 系，所以头先我话，咁佢真系对我偏心啊嘛，咁你跟住就冇我咁好气啦。咁你咪继续嬲咯， 嬲咯，你嬲你咪继续嬲咯。咁你即系你嬲个样就丑啲啦，个心又唔开心啦。 系啊， 咁你个人世间你就成日赖，即系孭住一嚿唔开心咯。 真系， 阿爸对我唔住， 即 系阿妈对我唔住。 当我再谂，就好多人嘅唔开心，积埋病添啊。好多研究都讲，譬如乳癌咁，都同佢嗰啲抑郁系有好多关系。 唉，好多噶，即系呢啲咁嘢真系好凄凉。 真系唔抵咯，话可以话系 唔抵 嗬。一翻嚟咁啊，仲有一节嘅时间。咦，我哋今日可以进军。跟落去再讲多啲。 健康地球人，刘远芬，健康法师。 我哋嘅速度咧比上个礼拜快，我觉得系啊，法师啊，我 可以进 唔使，系嘛？我自己觉得明噶。啊！你头先一讲就已经明啦，而系我哋日日都做紧嗰样嘢，系我哋好多人我哋都放唔低佢哋对我哋嘅，我哋认为嘅唔好啦。但我到最后就是、一来虽然佢知道好，但系对于佢嚟讲系无关痛痒，但系对我哋嚟讲咧就影响我嘅幸福咯。 系啊， 最衰蚀嗰个其实都系自己嘅。 系啦，其实我哋应该讨论翻，我哋话应该睇下有人舍此念自怨恨自平息，其实。点样先写到咧？ 嗯， 系咪啊？ 嗯，点样先写到啊？ 系啊，嗱， 嗯， 首先我觉得你要写到自己嘅怨恨啊，或者写翻你嘅愤怒啊，咁、 嗯、 当然我哋嘅愤怒，我哋自己嘅怨恨，当然我哋有咁嘅感觉嘅时候，一定觉得自己系啱， 嗯， 我系正嘅， 系 嗰啲人系邪嘅。咁你一覺得自己係正咧，你一定會擺咗自己上神台嘅。咁、 嗯、 你就坐咗喺度，咁咪一路繼續鬧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首先咧，就你要覺得係我嘅有嘅憤怒，唔好話正係邪，係合理嘅。 嗯， 我譬如話啊，俾阿爸冤枉俾阿媽屈咁。 嗯， 我喺個小朋友咁細細個嘅時候， 佢點解咁對我啊？ 咁我有呢一個咁嘅感受咧、嗯，其實首先係。我觉得就唔好去否定， 嗯，佢真系存在嘅，因为 佢真系存在，佢有咁嘅因咁嘅缘咧，我就有咁嘅愤怒。不过你首先话系我有咁嘅愤怒，你要即系你要去 acknowledge， 你要觉知原来我个心系屈咗嚿咁嘢喺度嘅。咁呢嚿咁嘢咧，其实佢系我生命嘅一部分。 系。 咁当我喺嗰阵时候喺咁嘅环境，我咁有咁样嘅只有嗰种咁嘅知识咧，我只系得一种咁嘅愤怒啦。 嗯。 咁但呢个愤怒系因缘而生，咁其实到今时今日咧，我可唔可以重新去理解呢件事、 嗯， 去重新去明白同埋谅解爸爸妈妈，同埋谅解自己嗰阵时候嘅情绪，而去将成个画面有个新嘅理解咧，即系而家喺呢个心理学叫做 reframing，、 嗯、 重新去画个框架。咁所以就啊，就系、是、啊，其实喺嗰阵时候。啊！爸爸妈妈佢都系一个普通人嚟嘅啫，系、嗯、嘛？咁阿爸又系呢个潮州人，咁我又系二女啊，嗰、嗯那个又大仔，咁梗系 偏心噶啦， 梗系偏心噶啦。咁企啲咁啊，台山阿爸梗系石仔噶啦。咁我就话二女，唉， 由台山变成由潮州变成台山都一样， 都一样。咁、 okay. 总唔知咧就系、是。蚀底啲啦，咁啊冇所谓啦，蚀底啲我都可以开心做人啫，唔使一定阿爸阿妈锡，即系唔使阿爸阿妈中啊，我即系先至可以有幸福噶嘛，咁即系冇人话一定生出嚟就要系最锡嗰个噶，咁、嗯、我系唔系最锡嗰、那个，咁我都可以开心噶嘛，系、嗯、我都咁我开心，咁即系我以前细个觉得唔抵，觉得唔抵唔冧，咁咪唔开心啦，细细个啊嘛，而家大个女咯，咁我知道，唉，原来我嘅幸福系应该喺我手上边嘅，爸爸妈妈有佢哋自己嘅一套嘅思想，咁佢都系我爸爸妈妈，我都好锡佢哋嘅，咁我真系觉得佢唔锡我，即系我想佢锡我啫，咁其实我都系好爱佢哋嘅。 我觉得咧，当个念一转咧，成件事就唔同咗咯。 系啊， 嗯，其实系一秒之间嘅事嚟。 系啊，若人舍此念啊嘛，一舍，哎呀，原来系咁嘅喎，啊，原来爸爸妈妈都 唉，佢有佢哋嘅问题嘅，佢哋有佢哋嘅见解嘅，咁系佢哋喺嗰个位，佢哋系咁噶啦。 同埋我都阻唔到佢哋，而且都发生咗啦，仲、可以点咧？ 咁我都要谅解佢咯，我明白佢咯，佢哋喺嗰个位系咁样。咁我而家就要谅解自己，我以前嘅妹妹仔唔开心系好合理啊嘛，哥哥新衫，我啲冇新衫，又要着埋阿哥哥啲旧鞋，又要着乜乜咁样，唉，真系好惨。咁你觉得唔开心？系啊，我妹妹仔唔开心系好合理嘅。不过我而家大个女咯，锡翻我以前个妹妹仔，妹妹仔吓、啊，你知你唔开心啊，而家开心翻啲啦，唔使咁惨嘅，系嘛？嗱，我哋而家去买件新衫自己着，唔使阿爸阿妈买，我买埋件新衫俾阿爸阿妈，阿爸我送俾你，阿哥唔知走去边度照住个老婆，我照顾你阿爸阿妈。 咦，好多仔女都系咁讲嘅， 可以即系威晒啦，系咪？咁你所以你即系。啲嘢唔使睇得咁短咯，将嘅时候你将成个画面可以调翻转头，觉得啊，我而家识得照顾你啦、啊，我而家系大个女啦，我应该可以将啲嘢放下咗啦。咁即系从个人嘅心，你知道个心系重要，同埋我而家讲嚟讲去最紧要就系原来我哋嘅人嘅心可以听，可以通过去聆听，通过去觉醒，而去转变嘅、哦。原来我一觉醒咗，我个心一转变咗，我个念头一变，我个态度同埋情绪就即刻变。咁变咗就变咗，变咗个心就爽咗，个心爽咗，个人就开朗咗，个世界就即刻靓咗。 不过我知道咧，其实虽然头先阿法师你喺度讲嘅时候咧，好似系一个转念之间好简单，但系呢种转念咧，经常系反复噶。因为当我对爸爸妈妈好嘅时候，佢哋嗰下嘅回应啊，或者佢俾我嘅反应咧，系满足唔到我嘅时候，我个以往嘅执着嘅念头咧，又会再起啦。我对你咁好，佢都走咗啦，系咪？人都唔喺度添。已经是去加拿大了，你还觉得他是最好的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咁样 经 常会发生的， 经常会发生。 咁我怎样坚持住自己？其实我都是人嚟噶嘛， 慢慢嚟咯。即系你我都是人嚟呢句说话，其实我都觉得是很重要的。即系你唔好又我又识得人好，成日逼自己嘅。喂，我学咗佛，我而家唔应该嬲人，我要慈悲。咁你就成日扮慈悲，扮唔到嘅。你要谅解自己啊！我已经进步紧噶啦，我已经知道我以前嬲人咧系好蠢嘅，咁我而家要自己唔嬲咧，一下子做唔到嘅。我慢慢培养觉醒，慢慢培养慈悲，去关怀即系慈悲自己，谅解自己嘅以前嘅困境或者之前嘅盲塞，你亦都谅解到身边人嘅问题。咁喺嗰个咁嘅困境嘅时候，大家一定系苦嘅。咁我而家我自己慢慢进步啦。咁我但进步系要过程嘅，系咪？上我哋上前。几次讲嘅闻思修啊嘛，你听闻咗知道啦，咁要慢慢思，思完谂完要去修，咁有个过程啊嘛，记唔记得几耐啊？ 三年， 系咯，三年啦， 起码都三年。 系三年，咁你其实你系会转变噶嘛？咁所以，但最紧要系有希望。 系，同埋我觉得即系亦都唔需要过于执着于就话，其实点解我唔得嘅？我听咗嗰下，我觉得好醒，自己觉得自己好转念，但系我好相信我哋积压咗咁多年嗰种郁结啦。如果你话可以嘭一声，即系就已经完全好翻，咁啊好恭喜你。但系好多时候都未必真系可以 的。但系唔紧要，最紧要有希望。 系，冇错，最紧要 有希望。我哋有希望，我哋有怨恨啊，什么唔舒服啊，我哋知道原来我可以咁样坚持。我改变我个心，我改变我个态度，我改变我点样去睇嘢。咁原来我个心系好灵活，我个心会因此而觉醒。一觉醒咗个世界就唔同 了。有时我自己会好傻咁谂啦，法师。有时我会避一下风头咯。如果觉得自己嘅力量好薄弱嘅时候咧，我就会暂避风头嘅。 O K 噶， 系咪啊？可唔可以啊？即系唔好一定要强行让自己坚强咯。 即系有时你有底子嘅时候，你可以坚强咯。而家呢排啊，又样样都唔掂啊，乜乜乜啊，咁嗰阵时就避忍忍，即系有时要潜龙勿用，有时仲飞龙在天。 好劲啊！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呢个时间咧，即系同大家讲咗呢一个嘅，即系法句经里边嘅，其实个念头啦，真系个念头好紧要，亦都唔好扮坚强。我记得法师都系嗰句说话就系、是，其实闻思修，我哋听到，然后跟住我哋去思考，再能够做得到去修。 修行的时候亦都能够做得好一点的话，起码都讲的是坐底，即是坐底三年。三年喎、哦、现在刚刚听早啫，是第一日来的大佬。所以不要逼得自己那么紧，但亦都有一个希望在前面。 是很重要。 嗯 ,OK, 多谢法师，今天下个礼拜我们继续会讲法句经，多谢你。喂，有排讲法师。 有排讲。 OK, 好，拜拜。